据首尔媒体报道，南朝鲜的争取福州党发言人办公室12号发表了评论，继承五月精神来早日建立民众社会。评论指出，民众反对全斗焕军事歹徒政变和屠杀而奋起投入光州抗争的殷切愿望，就是早日实现真正民主和自主统一。评论强调，为了早日建立民众民主的好世道，就要以五月抗争精神斗争到底。